有牵扯，介入只是你的假设。感情的幸运儿，听好了，除了爱哭与色不算什么。我虽然没资格去吝啬，他做了他觉得对的抉择，被选中的人啊，别割舍。怕命运他偶尔缺乏美德，紧握的幸福才是你的。牵着，不论谁先上车，到终点的乘客和真爱才会合。我会心平气和给你我真心认可，他的快乐是我准则。感情的幸运啊，听好了，除了爱哭与色不算什么。我虽然没资格去吝啬，他做了他觉得对的抉择，被选中的人啊，别割舍。怕命运他偶尔缺乏美德，犹如这幸福不是。